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章。我观望时，见在格鲁宾头上穹苍之上有一块像碧玉的石头，看似宝座出现在他们上边。上主问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，已到格鲁宾下边的轮子中间，由格鲁宾中间取一满居果炭撒在城上。他就在我眼前进去了。当那人进去时，格鲁宾站在圣殿的右边，云彩弥漫了内院。上主的光荣由格鲁宾之间升起，停在圣殿的门线上。圣殿内充满了云彩，庭院中也充满了上主光荣的灿烂。格鲁宾展翅的响声达于外院，向全能的天主讲话的声音。以后他吩咐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，从轮子中间，从格鲁宾中间取火吧。那人就前去站在轮子旁边，以为格鲁宾由格鲁宾中间伸手到格鲁宾中间的火上取了火，放在那身穿细麻衣的手中。那人接过去就走了。我看见格鲁宾在翅膀下的手好像人手。我观望时，见格鲁宾旁边有四个轮子，每一位格鲁宾旁有一个轮子，轮子的外表光泽有如橄榄玉石。轮子的外表四个都有同样的形状，好像轮子套在轮子中，转动时可向四面旋转，前行时不必回转，头朝着哪一方他们都向那一方转动，前行时不必回转。在他们的身体、背、手、翅膀和四个轮子上布满了眼睛。我所说的轮子名叫加尔加尔。每一个格鲁宾有四个形状，第一个形状是牛形，第二个形状是人形，第三个形状是狮形，第四个形状是鹰形。以后格鲁宾上升去了，这是我在格巴尔河岸所见的活物。格鲁宾前行时，轮子也在他们旁边转动，格鲁宾展开翅膀由地面升起时，轮子也不离他们左右。他们站住，轮子也停下，他们升起，轮子也同他们一起升起，因为轮子内有活物的神力。那时上主的光荣离开了圣殿的门线，停在格鲁宾上。格鲁宾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由地面升起，当他们离去时，轮子也跟着离去。他们停在上主圣殿的东门门口时，以色列的天主的光荣就停在他们上面。这就是我靠近格巴尔河，在以色列的天主下面所见的那些活物。现在我明白他们是格鲁宾，每个有四样形状，每个有四个翅膀，在他们翅膀下有相似人的手。关于他们的形状和我靠近格巴尔河所见的形象一样，每个朝自己的前面进行。